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今天的香港是离我最近的香港。 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20年20人，七月奉献。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刚刚下过大雨，但是现在雨停了的星期二。大家在干嘛？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有一个好心情。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哎，你不是要加定语吗？ 对，大家好，我是觉得活到80也很需要恋爱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觉得活到80也不能和好朋友恋爱的水水。 啊，是吗？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其实是你们觉得挚友型的恋爱靠谱吗？以及好朋友发展成伴侣的概率或者是可能性有没有呢？ 对我来说为零。 你是说我吗？ 为零，对，和好朋友。 如果是只考虑你这一个案例的话，我也为零。辩论结束。 如果考虑和你的话，我为-100。 好了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今天的话题讨论要在8点半之后才进行，在8点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 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带伞啊，不要被北京这个忽下忽不下的雨给欺骗了。但是我觉得很悲剧的一件事情是，我和珊珊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我们家里都没有伞。 对，我跟水水都是家里没有伞的人。 但是北京就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备伞的城市啊。 嗯， 一年到头就下个五场雨吧。 嗯，有道理， 对不对？ 哪有，最近就下了好几场了。 今年雨特别多。 对，不管怎么样呢，先进入我们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OK， 好的。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 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好奇头条号。 OK，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在好奇头条号当中，第一条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呢？ 第一条分享的信息呢，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可能觉得就不懂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讨论的实在是太多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大家的身体有关，跟大家的发肤有关。 你讲得很严重。 就是蚊子为什么会咬你呢？没有什么关系吗？我是找到了一些九个蚊子的冷知识啊。 其实我很感谢你找到这一条，哎， 因为你不理解为什么你会被咬，对不对？ 因为我是属于天然灭蚊器的那种类型，你能明白吗？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俩出去玩，然后到了一个草丛，或者是比如说到了蚊子特别多的地方，然后 咱俩去草丛干啥？ 郊游。 郊游野餐。野餐是 从好朋友发展成恋人关系是吗？ 让开，我不要。 然后你就不会被咬，然后我身上就会很多包。我很容易被咬。 我之所以对这个感兴趣，是因为大家说过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如果你是 B 型血比较容易被咬，或者是你是 O 型血比较容易被咬，大家说法不一，我就会经常很 confused， 到底什么血型很容易被咬啊？所以就是搜集到了这个九个蚊子的冷知识，大家都是人，怎么就吸你的血？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首先呢，你们就必须要知道，大家的血呢都是被母蚊子吸走的。 所以公蚊子， 公 蚊 子 不吸血， 公蚊子是在树上的，公蚊子是靠吃那个树的枝叶生存的。 哦，天哪！ 对这个事情，我从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分享给你的第一个小冷知识，有没有 get 到啊？ 好的，好的，好的 ，get 到 ，get 到， 有没有？ 有。 因为公蚊子呢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们不吸血，只吃植物的叶汁和露水，很好笑吗？ 蛮好笑的。就他们的老婆们来吸我们的血是吗？ 而母蚊子呢也不是光吸血啦，他们只有怀上小宝宝之后才吸血，用来补充蚊卵成熟需要的糖、胆固醇和蛋白质。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口粮都来自于植物。 所以是小苍蝇在吸血，其实 小蚊子， 小蚊，不好意思啊， 蚊子苍蝇傻傻分不清楚，可还行。那母蚊子饱吸血以后呢，能产一次卵，一次有200到300粒那么多。所以当你再一次被蚊子咬的时候，不妨想想自己用这么一滴血咬活了几百只蚊子，是不是很伟大？ 没有很伟大，很 sad。 就吸了我的血还要生出那么多的再吸我的血，我是血库啊。 来吧，第二条冷知识，刚才是第一条，首先总结一下。 第一条就是你刚刚那个算第一条吗？ 对， 就是公蚊子不吸血。 刚才我想过的所有 事情，是的。就第一条，公蚊子不吸血嘛，然后母蚊子吸血，然后母蚊子只有在怀了小蚊子的时候才会吸血，而且它一次产卵就能产个200到300粒，所以我们的一滴血就能养活大概200到300只小蚊子，对不对？ 对的。水水总结的非常好，珊珊老师很满意，天哥来了，天哥早，以及呢，珊珊老师现在在普及关于蚊子的九个冷知识，请你跟着一起学习。第二条。母蚊子喜欢喝你的血，绝不是因为你的血型是 O 型，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脚臭。 这是怎么说过来呢？ 到目前为止呢，科学家还没有权威的研究能够证明蚊子咬人和血型性别有关系。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呢，是受了一份不靠谱的科学实验的误导。实际上吸引蚊子的主要物质是呼吸出的二氧化碳、汗液中的乳酸、体温、湿度和皮肤代谢物。其实蚊子很挑剔，它们不是谁都咬的，有些人散发出来的气味和化合物就连蚊子都不想咬。但是有的人就不一样了，如果蚊子比较爱咬你的话，说明你具备以下几条特点。第一，汗腺发达，体温较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刚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 我汗腺还挺发达的， 是吧？第二条，新陈代谢快，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小孩比老人更容易招蚊子，就是这个道理。三，喜欢穿深色衣服，尤其是黑色和蓝色。四，孕妇，你是吗？ 我可能吧，未来我努力好不好， 加油。好了，包括大量的化妆品，爱喝酒，吃牛羊肉、奶酪什么的，包括脚臭，这七种原因有可能是你导致比较受蚊子喜欢的原因。 除了脚臭和不能怀孕之外，其他的我还真的蛮符合的。 大量的化妆品呢？ 护肤品算吗？ 你也没有大量啊，你这么懒，你经常不洗脸就过来。 是早上了，早上我觉得会比较着急一点， 是是， 但晚上我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嗯嗯嗯。然后我要问一下天哥是什么意思？早艾特王爽。天哥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珊珊的内心波涛汹涌？ 哼，嗯，来吧，随哦。阿卓也说了，上次那个女主播就很招蚊子，应该是王爽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她很招蚊子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才艾特王爽的。 所以王爽脚臭。 大家注意了，王爽脚臭。好吧， 而且她是孕妇。 不是啦，怎么可以这么对爽姐。包括随风也说了，珊珊你怎么这么了解我，昨天晚上拍死了三只蚊子，我就喜欢黑色和蓝色。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刚才分享的第二条小知识，水水总结一下。 哎呀，不要每条都总结了。那好，蚊子喜欢叮的并不是全部的人，是一种特定的类型。那如果你要满足以下的类型呢，就说明你比较招蚊子叮。比如说你比较爱吃牛羊肉，比较爱吃奶酪。 好的， 汗腺。 很棒。嗯，别说话了。 这个老师，你是更年期啊，还是有什么精神问题啊？ 可能吧，我努力。来吧，第三条关于蚊子的冷知识。蚊子虽然飞得慢，活的时间也不长，但它们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我害不害怕蚊子？很好被杀死，害不害怕问你？ 害怕呀，我都怕得说不出话来了。 蚊子呢很好被杀死，就算不用驱蚊液啊、杀虫剂啊，徒手拍死也可以。因为蚊子飞行的时速是所有飞虫里面当中速度最慢的，仅是 1.6 到 2.4 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哪怕你跑得再慢，蚊子也追不上你。而且蚊子活的时间比较短，公蚊子呢是一两周，母蚊子呢长一点，一般也长不过三个月。但是这并不能阻挡蚊子的杀伤力，蚊子能够传播各种各样的疾病，比如说登革热呀、疟疾呀、丝虫病啊、流行性乙型脑炎、黄热病等等等等。 很烦。嗯，蚊子真的是很烦的一种动物。我觉得 这个数据我不知道真不真实啊，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应该是一个，因为是相对权威的新闻媒体发布的这篇文章。不说别的，就一个小小的疟疾，每年就有2亿人感染，60万人死亡。还是挺可怕的， 还是挺可怕的，对不对？ 所以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比较把自己当宝宝的朋友，一定看到蚊子就真的还是要把它打死吧。这算杀生吗？ 不算吧，我觉得。我觉得打蚊子打蟑螂不算吧。我觉得踩蚂蚁算，因为蚂蚁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嘛。但是蚊子、蟑螂什么的这种害虫，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健康还是有危害的。我们还是不要一味的去强调那个所谓的善心了。 好的，随风问了说，珊珊为什么一大早就说蚊子，就是随便看到了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了。 对的，我很喜欢这种冷知识。 我也很喜欢。 就是冷，在生活当中可能永远都用不到，可是就觉得很好玩，很有趣。 我要告诉你一个冷知识，关于蚊子的。 什么？ 就是我们打死蚊子的时候，大多不是因为他们吸了我们的血，而是因为他们在我们的耳边飞。 我好喜欢这个，这不是冷知识，这是冷笑话。来，继续分享。第四条关于蚊子的冷知识。 哇，天哥很有学问。他说六根针管，然后边吸血边排水分，是这样吗？蚊子吸血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蚊子的六条腿是六根针管吗？ 我不知道，天哥在天哥再具体解释一下好不好。 打晴儿屁股说了，我基本上不打蚊子，因为我只打晴儿屁股。晴儿屁股，你第一次出现，希望你不要走开，好不好？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蚊子的冷知识。第四条，蚊子不仅数量多，还不怕冷，北极的蚊子都泛滥成灾了。 那冬天它为什么活不了呢？ 我不知道啊，因为气候变暖呢，北极的蚊子气候变暖了，就是北极。 但气候变暖，北极也还是北极了，夏天的北极是吗？ 可是气候变暖的时候，本来有可能在北极生存的蚊子，它的耐寒能力可能就比在中国生存的蚊子更强吧。当它慢慢变暖，所以就会越来越多。 那它为什么不飞到中国来过冬天呢？ 太远了，因为它只能活，母蚊子只能活一到两周， 而且它飞得慢， 公蚊子只能活一到两周，母蚊子只能活三个月最长，而且它飞得很慢，每小时是1.6到2.4公里，所以飞到中国来需要很久。刚才没有学到，对不对？ 确实是没有举一反三，对不对？ 继续说了啦，因为气候变暖呢，北极的蚊子越来越多了。有研究预测，如果北极的温度上升 20度，那幼蚊存活至成年的几率就会增加53%。但是北极的蚊子不会传播给人类疾病了，因为人类比较少，还会充当给花花草草授粉的小蜜蜂，但是呢他们却时常成群结队的逼死北美的驯鹿，严重影响了生态的平衡。 天哪，他们能成群结队的逼死一头鹿吗？ 好像是啦。 好厉害， 说的是 好厉害。 来继续第五条，蚊子的冷知识。有人问了，说既然蚊子这么可怕，我们能不能把它吃到灭绝呢？就毕竟有一种可怕的事情咱们都吃了的吧。的确有人在吃。 哇，有人吃蚊子吗？ 悠久吃虫历史的墨西哥人们非常喜欢吃一种食物，叫做蚊子卵饼。哟，蚊子卵饼呢， 这么大早上的为什么要分享这样的东西？ 用蚊子卵混合鸡蛋液，然后做成小饼，害不害怕？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哎，但我还蛮想吃的，因为蚊子卵应该很小吧？我觉得可以尝尝是什么味道。 应该是就是蛋白质含量很丰富，就跟咱们平时吃的虫啊、蚕蛹啊，很像吧？你是贵州人，你嗯个什么啊？ 我吃了，我确实是吃蚕蛹了。 你是？好吧，再来点吧，是吗？ 对，我还蛮想知道是什么味道的。 但是呢，也有人说了，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呀？这个蚊子卵饼，这不就是个卵吗？怕什么呀？但是呢，的确有人在吃蚊子，比如说，在遥远的非洲大草原上，蚊子是一种难得的美味。姑娘们呢，很擅长在热带雨林当中，带着满满的一盆蚊子满载而归，用蚊子做成的蚊子汉堡，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咬上一口，嘎嘣脆。 那蚊子怎么洗呢？ 就是不洗吧，可能。 我是怕它身上不是会有很多细菌或者脏东西吗？那个怎么处理呢？煮熟。 不晓得他们会怎么处理，感觉好像 是 经过了烤， 就会爆炸 吗？ 就是它就会啪，就是一声。 他们是把很多很多蚊子放在一起，可能就没有那么具体的蚊子的形象。是每一个那个小饼啊，集结了50万只虫子的尸体，其中可能不止包括蚊子。 哇！ 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好棒，好棒！ 来吧，第六个关于蚊子的冷知识。刚才说的这个蚊子饼，天哥说了，网上有视频是吧，拿口大锅沾上胶在空中挥舞，因为那个地方穷没有肉。然后随风还问了，说点一个汉堡要多少只蚊子，刚才说了有50万只虫子的小尸体。来继续分享第六条关于蚊子的冷知识。世界上最大的蚊子比人脸还要大。 你继续说。 看起来就像一只大龙虾。我知道了，我们可以把一个镜头变成全景。 对呀、所以我就是 好不好？这样啊，因为我们今天系统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大家看不到我和水水同时出现在画面里面。我发现我们俩还是挺傻的，我们把一个镜头挪远点就好了。 但是 这个镜头只要一挪，很容易把咱俩都在里面。 OK， 好，那你边分享我去挪。 对，我继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文字的冷知识啊。世界之最网分享的世界上最大的蚊子标本长达40厘米，现存东京博物馆。不过不用怕，上面这个比脸大的巨无霸蚊呢已经灭绝了，是日本科学家根据化石制作的标本而已。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蚊子是华蚁巨蚊，其实大概有咱们的手指头那么长，可以大概的稍微的理解一下啊。来吧，那华语巨蚊呢长达是35厘米，虽然很大，但是却是不折不扣的好蚊子。不管怎么样，我对华语巨蚊不感兴趣，我只是对这个生活当中的蚊子感兴趣，所以继续跟大家分享第八条蚊子的冷知识。就是说了这么八天，蚊子有什么好处呢？当然了，蚊子有什么好处呢？蚊子的好处就是可以帮警察叔叔破案。根据日本名古屋大学专家小组的最新研究，蚊子吸过血以后的48小时都可以通过鉴定 DNA 来找到准确的。大家稍等一下，5秒钟回来。 欢迎回来。现在是不是看到我们两个人了？ 是不是很开心？ 惊不惊喜？山山水水又合体了。来吧，刚才不是说过了，文字可以帮警察叔叔破案吗？就这点很可怕。文字钉血之后的48小时，可以通过鉴定 DNA 来找到准确的被钉者。我有点没理过来，等会儿，文字钉血之后的48小时鉴定 DNA 来找到准确的被钉者，那警察叔叔怎么逮蚊子呢？ 而且他还要保证这只蚊子是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吸这个人的血。 是的，那也就是说，可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幸被蚊子咬了，蚊子很有可能是破案的关键。就比如说这个大侦探发现这个房间里面，密闭的房间里面有一只蚊子，但是没有人，他或许就可以对比那个 DNA 库，找到有可能跟这个案件相关的人，对不对？ 侏罗纪公园的整个立论就是在一只蚊子上呀。他们就是推测说那个时候远古的蚊子化石，然后从蚊子的那个血槽，不是蚊子血槽，就是蚊子吸的 蚊子好大呀 吸的恐龙的那个血槽，然后找到了恐龙的血，然后用那个 DNA 复制出了恐龙的 基因。对不对？好棒，我觉得蚊子还是有功能的，对不对？可是这点小功能不足以弥补它在第九条犯罪事实当中对我们的伤害，因为第九条关于蚊子的冷知识是蚊子会悄悄的在我们水杯里面下蛋。很可怕，对不对？好烦哦。但是没有关系，比起吃虫接吻什么的要脏很多。要知道一次持续10秒的亲吻就会造成大约8000万细菌的大交换。相比之下，那些无意被你吃掉的虫卵真是又干净又有营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咱们的如果空气当中有一些粉尘的话，水杯还是要盖一个小盖子比较好吧。 对，我现在在办公室都是自己买了一个能封口的那种大瓶子，然后一方面可以不用总跑到饮水机那边去接水，另外一方面可以保持自己的水源是封闭的，这样喝起来比较放心。 你真的活得很精致。 没有了，因为我就总觉得接水很麻烦，然后这两个字怎么读啊？高考的时候好像学过，是什么节什么吗？ 节 疗？ 我不知道啊，马上呢。我是一个特别有好奇心的人，我要百度一下两个很像子的字。 OK， 那刚刚聊过了蚊子，接下来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更美好的事物了。 蚊子的幼虫， 孑孓，对吧？ 而且我真的是用两个很像子的字把它 search 出来的，有很多人 search 子是吗？ 两个很像子的字，就这八个，就这七个字本人，两个很像子的字，念孑孓， okay， 是蚊子的幼虫。 孑孓， 哇，天哥你好棒哦！打青蛙屁股不要走啊！你干嘛你要去打蚊子了吗？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情。 对，那就是荷花开了。我们看到那个北京很多公园，比如说北海公园和陶然亭公园的荷花都竞相的绽放。我们来看一些图片，比如说这个是陶然亭公园的，这个是陶然亭公园的那个图片。 好，我们的系统好像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图片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们想象就是特别美的荷花，想象出来没有？好像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待会儿可以帮大家再调整一下。我知道了。我会了， 这样就可以了。 看到了吧，亲爱的朋友们， 我很喜欢荷花这种花，出淤泥而不染，很像我们两个的性格。 是的，我觉得你表白的非常好。 感觉好像有被说有谁被骂成了淤泥一样。然后这是陶然亭公园，然后我们再来看北海公园，你看在荷花池边泛舟， 哇， 如果天气不那么热的话，应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呢，对不对？ 是的。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也是北海公园，荷花真的是一种很清丽的花，我觉得。 如果我不仔细看的话，我已经在那个舟上看到紫薇哥哥了。因为荷花就真的很像紫薇哥哥的气质，很清丽。看，把你引回来了。 天无棱，山地合。哎， 是天地合，山无棱。 天地合，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OK，那在接下来的那个时段当中呢，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如何才能在这样一个赏荷的季节拍出几张美好的花儿的照片。 是的，在分享花之前呢，我想回答一下北极他的提问，他说刚才我聊到了那个接吻八千万的细菌，这是哪里来的依据？这其实是一个荷兰的学者进行的研究，发现情侣的亲吻次数越多呢，口腔里的细菌就越相似。他说一对情侣接吻10秒可以传播8000万的细菌，好在大约95%的细菌对身体是无大伤害的，只有一部分人不能抵抗其中5%的细菌，因此染上有疾病之类的。不管怎么样，其实细菌没有那么可怕啦，就细菌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感觉在生物学里面。好嘞，亲爱的朋友们，这又是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在这条冷知识分享之后呢， 这个冷知识我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了， 就是8000万细菌的事情，是吧？ 嗯， 小北极你知道了吗？来吧， 我开玩笑了。 因为你高中的时候就接吻是吗？ 因为高中的时候怕蚊子。 好吧，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在第一个时段当中要送给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刚才是聊了很久聊了半小时蚊子呢。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啦，所以就没有打断你。 搞得我很尴尬了。那听一首阿楚姑娘送给大家。 记得我年 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烤火为我守望。今夜你会不会，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8.2，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是觉得爱情很重要，必须要爱情滋润的珊珊。 我是觉得爱情很重要，但也不能用友情来滋润的水水。 还必须加个定语，两个人根本没想好，因为我们今天加的这个说法呢，跟待会儿半个小时之后8:30到9:30之间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叫做挚友型的恋爱靠不靠谱，异性朋友能变成好朋友相关。那在8:30之前的这半个小时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 对，那刚刚讲到了荷花，那在这里就很实用的告诉大家怎么样拍出一张很漂亮的花的照片呢。 是拍出花的照片还是拍出自己赏荷的照片呢？ 是拍出 花的照片， 所以说这一趴要紧，赶快过，是不对，对不对？ 那快点，我先看你有多美，好不好？ 因为没有人，对不对？就是其实都是一些小妙招了啊。比如说，就是在拍花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选择就是那个你熟悉的那个角度，也可以多试试把手机从下往上，多换角度举举。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角度能把花拍得更漂亮，比如说俯视、仰视啊，然后还有就是要合理的去利用手机在脚上的那个畸变，然后从而能够把花就是拉出一些比较漂亮的形状来，因为我们知道花有的时候它是可以就是拉出一些形状来的嘛。第三呢，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拍花是要在晴天大太阳的时候最好，其实就是稍微专业一点的摄影师，特别是用手机拍照的话，会发现在阴天拍花其实花的颜色会更鲜艳。比如说像这朵，然后还有呢，就是在拍花的时候呢，尽量呢在背景上去找到一些衣衬，而不要单独的把花放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以上的拍花的一些小诀窍， 真的还是蛮美的啦。拍出来我一直在欣赏这些花的样子。 但是其实你要掌握一些小诀窍的话，会发现拍花还是如果掌握一些诀窍会比你自己乱拍会更好了。 好的，谢谢水水，一定会给直播间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一些愿意拍花的朋友们一些很好的建议。 但如果要拍自己的话呢，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还是要买个自拍杆，好吧。哎， 天哥竟然这么会拍照。天哥说了，说挑软光大光圈，拉前景深拍特写。 你知道就是昨天我在就是搜索的时候，我先搜的是如何把花拍得好看，然后呢它出来的全都是怎么调光圈啊，然后怎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现在其实大家真正能带着单反出去拍花的还是太少了，因为现在因为手机越来越就是像素啊，或者是相机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还是更愿意只带一个手机，然后到哪用手机拍一拍就好了。 是， 对不对？ 我的确也是，现在就是一个手机走天下，连钱包都不带了。 我有的时候也是。 好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真的会用到的事情， 那就是高铁。大家知道高铁升级了吗？中国高铁呢，现在变成了都是小包间的样子。 嗯， 哎，先给大家看两张图片吧。其实我真的觉得高铁很方便，对不对？首先，你有觉得坐高铁，你看这是变成了二层小包间的样子。 哇！ 在继续看这张图片之前，我想请你分享一下，你觉得高铁是一种什么样的出行方式？ 我觉得高铁是一种比飞机舒适， 嗯， 但时间比飞机略长， 嗯， 然后票价就是对我来说还行， 嗯， 但是有一点点贵的出行方式。 高铁会比较贵吗？ 就是我觉得对比起以前坐火车的概念，高铁是蛮贵的了。 可是其实难道不应该是比飞机大多数机票要便宜吗？ 有的时候它比机票贵耶。 嗯 嗯， 那好吧，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中国的最新型纵向卧铺动车组。 好， 听起来超级酷，我真的要爱翻了，我就真的很想马上坐一趟这样的卧铺动车组去一趟天津。是不是去的太近了？ 嗯， 啊，是7月1号的时候晚上9:16，有一辆动311次列车从北京南站准点驶出，开往上海站，就意味着我国的新型卧铺动车组正式上线投入运营了。据了解呢，该卧铺动车组采用了全新的设计，每个铺位呢是空间独立的，等于一个小包间，配有茶桌、充电插座、照明灯等等等等，而且是采用了纵向布置，也就是说再也不用横着睡觉了。对，我们先来看一眼吧，就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张图片，这是高铁的外部图，长这个样子。那它是采用了16节编组，全列软卧，运营时速是250公里，总定员880人。再看一看空间布局，铺位呢是独立的，上铺告别了弯腰，车厢里面长这个样子。哦，其实是有上铺吗？有上铺，有一个上铺了。 有上铺了。 嗯嗯。那车厢中间呢是中央通道，两侧设置了双层的卧铺，铺位采用了纵向布置，也就是和列车的这个运行方向是平行的。不管怎么样的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小小的讯息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坐火车的时候还小， 嗯， 就长大了以后发现其实更多的还是开始坐高铁，或者是坐那种坐着就可以到的地方了。 嗯， 然后我记得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你觉得火车的那个上铺啊，真的就是你每次上去你就觉得自己被压着一样。 嗯， 我在上铺真的不是特别睡得好。 嗯 嗯，因为空间太小了。 既然你说到睡不睡得好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诀，那就是睡前努力做这四件事情，保证有高质量的睡眠。 哇，真的是很感兴趣呢。 来吧， 那睡前应该要做哪四件事情呢？ 睡前做这四件事情就可以睡得好了。一，避免刺激，比如说睡前一小时要最好远离手机蓝光，还有手机电脑还有蓝光会让人精神紧张的事物，要稳定自己的呼吸，减慢心率，才有可能准备好好睡眠。 我珊珊，你的老师告诉我，你做得到吗？ 我做不到。我就是那种睡觉我都已经躺下了，然后突然发现我的手机亮了，来了一条微信，我还要起来看一眼这种。 不能够接受那个微信留到明天早上， 不能， 对吧？ 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在你睡着的时候来，就 算了， 可以解释。嗯， 这是命中注定，我不知道。 嗯， 我既然都看见了，我当然回复了，是吧？ 嗯。 二，保持愉悦的心情。英国的萨塞克斯大学的研究发现，只要阅读6分钟，就能减轻68%的压力。 嗯， 而且最好选择脱离现实的故事，能陪伴你等待睡意到来。 我跟你说，睡前读书真的很有用。 那本书真的很不受尊重，对吗？ 不是，就是你不要挑那种，就是它那个情节有跌宕起伏的就行。 所以你前两天看的那本书是跌宕起伏的情节？ 对，就是你看到第6页的时候，你在想说，哎呀，再看一下，因为就这个地方就是它会往下发展。 我知道你很想知道故事怎么走。 对，然后看着的，然后就过去了，时间就过去了。 嗯，嗯，因为大概前天和大前天，水水大概在夜里2点左右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珊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默默的就到了这个点儿。那天早上叫我起床， 嗯， 后来我问他，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看一本书。表扬你啦，你是爱学习的好孩子。嗯，可是其实这个数据我是第一次知道，也就是只要阅读6分钟可以减轻高达68%的压力。 嗯， 这给了我很大的睡前看书的动力。可是我觉得看那种比较严肃的书，或者是人生很需要看的书，是不是不适合呀？ 不太适合。我觉得晚临睡前真的不太适合思考人生大问题。 所以临睡前的读物比较适合看那种短篇散文集，是不是比较合适？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嗯， 有睡前故事吧。 睡前故事是不是太像小朋友用的啦？ 嗯，我这小朋友啊， 你就是宝宝本人。嗯， OK。 第三个进入睡眠状态的妙招是先吸气四秒，云水，先吸气四秒，一、二、三、四，再暂停维持两秒，跟住一、二，然后再吐气四秒，一、二、三、四，重复三次。先吸气四秒，一二三四，维持住，一二吐气四秒，一二三四，来最后一次，准备好了吗？吸气，一二三四，维持住，一二吐气，一二三四，有没有想睡觉？ 觉得全身都非常非常的 relax， 一个早间节目。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有比刚刚变困了。 有吗？那待会儿播歌的时候，咱们俩就是认真的循环。 来，珊珊，你试一下，吸气四秒，来，一二。 要真的继续玩下去吗？不要了啦。待会儿给大家送歌曲的时候，我们俩可以试一下。嗯，来，现在就给大家送一首歌。 不想睡。 不过我觉得这好像是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小小的细节了。当你真的觉得有点焦躁难安，不是很想睡觉，找不到睡眠的状态的话，或许可以深呼吸试一下。来吧，第四条就是睡眠环境。研究人员认为安静且黑暗温和的地方是最理想的睡眠环境，气温约维持在摄氏18度。 18度太低了吧？ 我也觉得这是温和的地方，应该是28度吧。我待会儿会去查一下。 OK， 因为最近我的空调调24度，我就觉得有点 冷， 然后我都把它调回27左右。 对对对对对，是的，湿度大概是65%左右最佳，这个应该是没有错的。 OK， 不管怎么样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睡眠的小 tips。大家都是早起的人，早起的人特别需要睡得好。如果睡不好的话，注意在睡前一小时避免刺激的环境，可以读书，保持愉悦的心情，通过深呼吸进入睡眠的状态，以及找到一个特别好的睡眠环境。希望大家睡得好，然后早上都有好心情来陪珊珊和水水聊天。 对，没有错。那就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其实是跟最近的一个流行语有关了，就是最近不是很流行说 freestyle 这个词吗？ 是的， 就什么都在 freestyle。 你有 freestyle 吗？ 我觉得我没有 freestyle。 你有 freestyle 吗？ 咱俩不是天天在 freestyle 吗？ 然后呢，最近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本科毕业生用 rap 的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哇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生的样子啊。 我现在对他的毕业论文更感兴趣。哇， 对，这个是哈佛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做 BC Show， 看起来就是 rap 很好的人， 对吧？ 对， 就你感觉他的节奏感觉很强。 是的， 对， rap 好的人带相，你知道吧？看我就不是。 什么好的人不带相？ 什么好的人不带相？ 学习好的人带相吗？ 学习好的人不带相。 那你怎么没有这个相？哦，对， 对啊，不带相啊， 不带 相，是不是 ？OK， 学习好的人不带相。 幸亏没有挖坑给自己跳。好的。 关键是我机智的避开了这个坑。 哈佛大学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这个 Shaw 的毕业论文的视频。然后呢 ，Shaw 是用rap 的形式去研究了嘻哈文化当中的说唱文化。 好酷哦！ 其实这条新闻最酷的是，它让我看到不仅仅是说用 rap 去做毕业论文，而是从毕业论文看 rap。你就会发现 rap 其实不仅仅是有 freestyle 这种比较随意或者现在有点被恶搞的这种感觉，它更多的其实实际上是脱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因为 rap 从来都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它对于表达社会，对于社会的看法，对于社会的观点来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的， 那 很酷啦。 那这次 Shaw 的这个毕业论文的写作灵感是来自于一个叫做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一个文学著作。那整个唱片呢，是从奴隶制到警察暴行，从种族隔离到黑人不断努力争取人权的平等，从大规模监禁到奥巴马都有涉及，可以说涉及的非常的广泛。 是的， 而且这个过了， 蛮酷的。 这论文过了， 老师也同意了，他用视频的方式教论文，是吧？ 用 rap 的形式教论文， 用 rap， 他现场有 rap， 对， so good， 对，他的毕业答辩就是 rap， 他写成 word 了吗？ 我觉得应该有文本吧，应该会上传一个 PDF 之类的， 所以说就是不管怎么样，老师问什么问题，哎，请问一下， 你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呀？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嗯， 打 check it out. I have a thing to tell you. 什么之类的，什么？最后老师还在问呢 ，Do you have a freestyle? 一个英国老师和一个美国乡村的孩子的感觉。 对，嗯，但是哈佛大学也是评出这样的很有意思的事情了。 嗯， 其实北大清华也是啊，就经常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什么样的？你说关于毕业论文呢？ 对啊， 嗯， 就经常研究的那个话题，我觉得天哪，这个有什么好研究的？但是他研究完了以后，老师还会很认真的告诉他说，你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研究。 可是我真的觉得，在从这么多的学生当中找到一个别人都不会研究的方向很酷，就以及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留下一篇自己80岁的时候一定会后悔的毕业论文。 因为其实在我在读北大之前，对于哲学的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嘛。 嗯。 然后我在读到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聊到他以前是哲学系的。 嗯。 然后他就说他本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如果在7年之内，你的身体上所有的器官的细胞和你身上所有的东西， 嗯， 都会重新换一遍的话， 嗯， 你怎么证明自己是7年前的那个我？ 嗯。 哎，我觉得这就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怎么证明？然后他最后证明的方法我真的很生气。 什么方法？ 他说他要证明的就是他觉得人类对我这个概念理解有问题。 嗯、就是我是谁是吗？我的天哪。 然后通篇就开始讨论我。 嗯，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好不好？因为到8:16我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视频。这个视频呢其实是来自于日本人的一场视频，他们是搞了一场比赛，他们比赛的内容好酷，他们把12生肖抓过来比谁跑得快。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好 看一下这段视频。只是第六名的，亲爱的朋友们，攻击力在墙角，这猴子都在。 关键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猫在这里 知道它对12生肖都很解吧。 然后兔子是在反着跑吗？ 然后公鸡呢继续立在墙角，蛇一动不动。 公鸡把脸塞到了墙角里。我想问一下，鳄鱼代表的是龙吗？ 应该是最终成绩，鸡兔鼠都不成绩，鳄鱼成绩，猴不成绩，狗23秒。 OK。 你觉得这个视频 好可爱呀、啊？真的太可爱了。其实我是发现这个视频，马肯定是第一名了。 肯定是啊，一马就是靠跑为生的呀。 谁跟你说马靠跑 为生？路遥知马力呀、啊！ 哎，你这样真的把人类放在一个非常非常本位的一个位置上哎，你没有想象马？对呀、 啊， 你一直在使用人家。 策马奔腾那不行，也是人本位一策，对吧？ 对呀、 啊，万马奔腾是不是好多了？ 但万马奔腾有的时候也并不是马自己在跑啊， 嗯、 也是人在就是赶着马跑啊。 马自己是爱跑的吧？ 野马呢？野马靠什么为生啊？ 行吧，你的草原，你的马，你想 咋 耍 就 咋 耍，好不好？嗯， 好嘞。 大家看到了刚刚那个视频，觉得有没有很萌？ 嗯，刚才我看到很多评论特别特别的有趣，就是在这个视频下面，比如说，哈哈，神经病啊，你才属柴犬，就是他们用柴犬来代表犬， 嗯， 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包括还有人说，鳄鱼能代替龙吗？龙已经退群了。 也有人回答了，说扬子鳄被称为中华土龙，可能大概是这样想的吧。 嗯， 但是也有人说记得一个故事，十二生肖就是按跑步来排名的。其实十二生肖不是按跑步来排名的，是一个故事，对吧？就什么大家谁先到达那个地点是就排在十二生肖的前面，可是在具体比的并不是跑的能力。嗯， 那鼠是怎么样排到了第一名呢？ 鼠当时是爬在了第二位是牛，对吗？它待在了牛的身上。 那牛为什么比马跑得快呢？ 那要问问当时的马为什么不爱跑。 OK， 那我要采访一下当时的蛇为什么跑了一个第六，好不好？ 对啊。 嗯，而且龙这么厉害的动物为什么没有把那只牛吃掉？ 嗯， 对不对？好混乱啊，十二生肖就是个谜。嗯，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我们做一期十二生肖的专题好不好？就是查一些他的故事，然后去聊一聊。 好啊好啊好啊， 对不对？ 好啊， 这个是可以聊的，对不对？ 好的。 嗯， 也希望在直播间的网友们听到我们这个选题之后呢，可以连续提醒我们三天，要不然我们就会忘记。 我们之前承诺的选题给大家做过07，好不好？ 从来就没有承诺过。 OK， 那赶紧转移话题。最近呢，在北京的西城区达志桥胡同的8号院的门前，有一窝5只可爱的小燕子，是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嗯， 什么样的小燕子呢？哇哦， 是不是感觉它们有点嗷嗷待哺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红色的屋檐上面有一个燕巢啦，燕窝上面有4只小燕子，齐齐的张着嘴，张得很圆，就是哦那个嘴型。 嗯， 在它们面前呢，有一只正在挥舞着小翅膀的燕子，有一种就是在大合唱的感觉，你知道吗？预备，唱。 哦， 特别可爱，超萌。 对啊，还有几张，你看这张也很萌。 超级， 你就感觉他们正在嘶吼着我要吃东西的感觉一样。 对，妈妈，妈妈，你回来了，快被我燕窝，吐了一口口水给他。嗯，的确是很可爱啦。 你这，我发现你说话有的时候很好玩，就燕子跟他妈妈说喂我一口燕窝，你不知道燕窝是人类很残忍的把人家的巢给人家打下来吗？ 不是燕子的口水吗？ 燕子用口水编那个巢， 嗯， 然后人如果要用燕窝的话，他就要把人家燕子的巢给人家摘下来。嗯， 我这样的确好像是有点小小的残忍， 有点残忍，对不对？ 嗯， 是有点残忍。 凿吧凿吧。就行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受到惊吓的话，去吃点燕窝好不好？ 压压惊是吗？不，你想到这个事情，我应该喝点酒压压惊就好了。 好。嗯， 来吧，你为什么会被这条资讯吸引呢？是觉得燕子很可爱吗？ 是因为燕子很可爱，而且你有没有觉得燕子其实实际上是中国的春天的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代表性的。 可是现在都快秋天了呀。 对呀，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大家就到现在才发现了这一窝燕子？ 燕子 不应该是 吗？ 就是最近的事情，就热成这样了。 哦，在北京胡同里面。 对呀。 我的天哪！哎，不是， 你觉不觉得小燕子应该是春天飞过来的？就是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 来这里。 我问燕子， 你 为啥 来？燕子说 Hey man， It's beautiful here man。 为什么突然要 rap 呀？ 美国燕。 这么洋气，这么多语种。 OK， 那接下来就是带来今天的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讯息。 是的，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东西，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会非常的喜欢。那有一个品牌呢，其实去年推出了伦敦地标建筑大本钟的一个模型，特别特别的受欢迎。他们最近又出了新招了，他们是把当地著名的红色双层巴士做成了模型，也就是一个由1686块积木组成的乐高巴士。看一眼长这个样子啊， 嗯， 特别特别的蛮有特点的，我觉得，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玩乐高。现在 你知道在伦敦的双层巴士，它这个是新版的。 嗯， 因为我在伦敦的时候经历了伦敦双层巴士的改版。 嗯， 就是我做过老版的，也做过新版的。我觉得新版的就是其实真的会比老版更科学。 嗯， 但是我觉得没有老版的好看。 嗯 嗯， 是吧？ 对， 那咱们可以分享一下老版。 你把这个图片调出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新加的，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露在外面的 门吗？ 所以对，就是你下车的时候你可以提前站在这儿。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他来不及了嘛，然后他开的慢， 如果讨厌时的话，他站在那儿在车还行驶的时候把它推下去，对不对？ 但它最大的功能是它还在慢慢开的时候，你赶上它你就可以上车 啊。哎哎， 踏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对， 都是 这个 意思，是吗？ 我赶过两三次， 你不怕你脚迈差吗？ 但是它开得很慢啊，因为市区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赶上它的时候，你就在想着它开得这么慢，干脆就搭上去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搭上去。 还蛮可爱的啦，我很喜欢这个，这是新版的设计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觉得新版的不如老版的好看？ 因为老版的看起来更古典，新版的就看起来科技感有点强，而且它的那个脚也更圆了。 就你更喜欢老版的那种古典风的双层巴士。 对，你会发现这边应该是倒下去的吧，我有点不太确定了。 但是不管怎样，这其实是一个乐高的模型啊，就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买来玩，而且这个乐高的模型真的是细节特别的丰富，它除了还原巴士本身的构造之外呢，车厢里面还充满了各种生活化的细节，比如说车厢票，就里面真的车票箱里面真的可以放入一枚车票，包括还有雨伞桶啊，放在把手上的汽水罐啊，还有报纸等等等等，就真的是在这款乐高双层巴士当中可以看到小小的细节。我也带了一张小小的这个细节图片啦，比如说可以看到这个雨伞桶以及各种各样的细节。 哇，真的是这样哎。 对，就是1686块乐高组成的双层巴士模型，不知道大家有 记得吧？那这么好的模型多少钱呢？他没说。 说了。它是会在8月1号的时候发售，售价是139.99美元，1000人民币左右。 太贵了啦！ 太贵了吗？可是乐高很贵耶，现在 乐高很贵啊。 对呀、所以1000块钱还好吧？1000人民币。乐高蛮贵的， 我觉得有点超出我的那个购物的理念。 我觉得像这样的礼物，比如说你是从英国回来的，对英国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情节，然后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就很愿意送这样的礼物给你。对吧？ 好，那我就等着收。 好的，我买不到英国的东西，我没有 Mastercard 或者是 Visa， 谢谢。 好的，没有关系，我帮你办，好不好？ 来吧。随风断了说，珊珊对铁道游击队情有独钟，为什么？因为我是山东枣庄人啦、铁道游击队就是我的老家发生的故事。 哦，真的吗？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哎呦嘿。 为山湖上静悄悄， 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从小到大听到 后悔了吧？后悔了吧？后悔了吧？ 又来了，怎么样？好吧，那下一个时段呢，跟大家聊这个异性朋友到底能不能变成情侣的话题。 那我们会请到的是许可，我和大家明天再见，珊珊和许可会继续和大家聊关于异性到底有没有真朋友，或者是好朋友到底能不能成为情侣的话题。 是的， 我和大家明天见，今天的微微笑继续。 不要走开，送大家一首《命中注定》。为什么我唱歌大家都在打手机号啊？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忽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哇，这边哎，突然一下又换人了，不是这个水水，但是刚才水水做过预告了，辛苦水水啊，我是许可。嗯， 对，咱仨今天都挺辛苦的。 对，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咱们看咱们视频直播还有听众啊，听众肯定是在北京 啊，视频直播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北京啊。今天北京下雨了， 对， 好浪漫的一个天气，你知道吗？ 你也很喜欢下雨是吗？ 下雨的时候你打一把伞，然后在雨中，你知道早晨看着淅沥沥的人群，大家都匆忙的去上班，你一个人从中好像游离在这世界之外，走到这个电台门口的时候，其实有一种，你知道吗？有一种挺浪漫的感觉。 你打伞了吗？ 当然打伞了，不打伞就不叫浪漫了，不打伞就有点狼狈了，不打伞我今天就应该是这么来的，你知道吗？ 感觉好像下雨的时候经常容易感受到跟这个世界或跟其他的人群隔离开的一种自己小小的世界。 哎，对对对，自己有一个小小世界。对，我觉得哎，正符合我们今天说的这种主题。 来吧，随风你什么意思？许可和爽爽配还是跟我比较配啊？ 爽爽是另一位主持人， 王爽 是另一位主持人，也是山山水水的另一位， 对对对对， 也是啊。那我没跟他， 另一位女主持人， 那不会啊，我没跟他搭配过呀， 啊， 为什么会？听众也不一定在武汉。 阿成说听众也不一定在北京呢， 哦， 我在武汉也可以。 你看，你看，卓就是你时代先进了，我主要被 out 了。你看现在有什么各种的线上收听软件，是吧？ 喜马拉雅呀。 哎，你看看我这人 out 了。哎呀，我还存在于在车上收听那种时代，对不起啊，还是你比较先进啊。 阿卓，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听的呀？可以告诉我们，我还挺好奇的。 对， 小苹果说了，你也是在上班。对，我们都是在上班，可是还有一个小时我们就要下班了。 对于你，你这句话对于现在正在上班或者已经在办公室的人很打击，你知道吗？ 生气是不是？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天珊珊穿的非常好看 啊。对啊，我 今天珊珊真的穿的非常好看。我今天穿的是一个实用型。对，因为珊珊今天穿的非常好看。 对啊。怎么了呢？ 你不珊珊要展示，我看哪个镜头。哎，就这个啊。 怎么了呢？ 挺好看，挺好。哎呦，你看大家你看看，哎呦，这珊珊是个很好的女生啊， 好害羞呀，突然。 哎，突然我也好害羞，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什么叫珊珊是个很好的女生？咱俩算是异性朋友对吗？ 对对对。 哎，今天聊的话题是异性朋友能不能变成情侣？ 哎呀，你说这个问题就尴尬了，这个 问题害羞了。 哎，当然我做主持人那么肯定不能说我们俩，主持人要把这件事情当真那就傻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为大家来这个啊，排解这个忧愁 啊。好吧，阿卓说了，他是用酷狗音乐有一台听了咱们的节目，大家如果在其他城市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听了。不管怎么样呢，想看的时候就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看看我们本人好不好？因为主要是看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我觉得 对，关键能看见我们这个珊珊帅， 帅气而且美丽的一面。 对对，嗯，是的，又帅又美。 嗯， 来吧，继续跟大家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好好好， 那就是异性到底能不能变成情侣呢？嗯， 是啊， 从一部电影聊起吧。这部电影呢叫做 珊珊，你也是不容易啊。我先给你弄一下，你先说着吧。 对，这部电影呢叫做《爱你罗西》，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是德国导演克里斯汀·迪特执导的。那影片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有看过的吗？这部叫做《爱你罗西》，影片讲述的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在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机缘巧合分开了。 嗯， 然后呢，男生叫做亚历克斯，前往美国求学，而女生罗西因为一次意外怀上了孩子，放弃学业，成为了一位单身的母亲，独自留在故乡的家中。在接下来， 所以在这块啊，打断一下啊，听到这儿有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说 不要怀孕， 要小心啊，这个不是要注意安全，注意健康啊。 哎，是的，许可，注意啊，不要怀孕。 好好好，我会注意的啊，珊珊啊。嗯， 但是呢，亚历克斯和罗西分开之后，在接下来的12年里，两人在事业和感情上分别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波折，却一直维持着深厚的友谊。 哦， 直到罗西再次与亚历克斯见面的时候，两人才发现，哦，原来我爱的就是你呀！ 哎呦，好多就是这样的，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最后修成正果的。 哦，真的吗？ 就是对他们17岁就认识在一块，是不是跟这挺像的？他们都是在那个北京的望京那块儿。哎，怎么看？我跟你说怎么看啊？我就是这么看的，就是他们都是在北京望京那块儿，俩人从小就认识，17岁，谈了7年的恋爱， 嗯， 一直到20，反正就7年之后，大家都工作一两年了嘛，工作一两年之后，然后大家就是，吵架觉得不合适吧，反正当时就分开了。 嗯， 分开之后呢，这个男的就找了一个女的，这女的马上也找一男的。然后呢，这俩是最逗的是什么呢？然后找了之后呢，大家都很痛苦。这男的天天喝酒，也郁闷。然后这个女的呢，也天天就是说跟那个男的就是使劲秀恩爱。反正大家都是为着这个，你知道，积着这股劲儿。 嗯。 后来呢，好景不长，过了一年之后呢，这个男的在这女的过生日的时候呢，也突然就去了，叫了一帮，因为大家同学嘛，都是认识，都是之前小时候。 嗯。 然后大家就叫了一帮人，然后就去了之后，然后跟这女的就求婚了，就说咱俩还是在一块儿吧。然后这女的就跟这男的俩人就结婚了，然后到现在特别稳定，从来也就不吵架了。后来，然后还有了孩子，现在。嗯， 你说的这是复合的情况，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故事我很喜欢。 嗯，对，但是，哎，真是我是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第一次见他们两人，我就觉得，哎，怎么有这么一个协和的夫妻关系呢？嗯，就是不吵架两个人。 嗯，难道不是和谐吗？ 对对对，就是 协和是医院吗？ 就是不吵架，然后呢，嗯，遇见任何问题就是不说话了，双方先冷静一下。嗯，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们真的分开过，嗯，就分开过就会更懂得珍惜。 所有东西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 是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跟你说啊，所有东西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这句话本身没错，对吧，珊珊？ 啊，是的。 这句话本身没错，但是现在有些毒鸡汤，你知道吗？ 嗯， 疯狂用这些话，我就看过很多男生陷在这个里边，嗯，你知道吗？嗯，就是很多男生啊， 陷在这个， 就是他的女朋友明显就不合适，你知道吗？ 跟， 但是他呢就陷在这句毒鸡汤里边，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我现在要好好珍惜，结果珍惜一次又生气一次，珍惜一次又生气一次，后来他也很无语了，你知道吗？后来无语到就问我，他说你觉得我们俩到底合不合适， 嗯， 后来我劝和不劝分嘛，一般都是这样，当吃了4-5次饭第5次饭的时候，我就是不忍心告诉他，我说，哎，你们俩真的不合适，还是分了吧。后来分了之后你知道吗，他说学说我的世界都明亮了，就是在分手的那一天，我的天空都亮了。后来我就觉得啊，有些东西啊，我觉得大家也不能一味的，对，一不要强求，二不要一味的看这些毒鸡汤，就是因人而异啊，很多东西真的。 嗯，为什么你身边的朋友遇到感情问题都会问你呢？是因为你的感情经验特别丰富吗？ 也不是吧，就是他们都觉得我这人可能就是平常不干正事儿，就老看一些情感节目，看一些情感书，你 知道吗？真的经常看情感节目和情感书吗？ 就是好玩啊，我觉得， 嗯， 就是各种吵架，无论是大家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反正各种事例嘛。 嗯， 然后网上这些新闻不也很多吗？然后书不也很多吗？嗯，你看畅销书前10，除了是告诉你怎么成功、怎么赚钱，嗯，就是告诉你感情生活怎么经营。 嗯，对。可是 感觉， 嗯 啊，不是我就说感觉感情是大家一直以来很需求的一个，就像歌中10有8-9是情歌这种。 感情是人类的所有的这个情感的最主要的需求之一呀，啊。 对，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这么困苦，你知道吗？就是要不就是哎他不爱我了，要么就是哎我不爱他了，要么就是哎我应不应该跟他在一块儿，我到底是谁，我是不是应该跟他在一起，我是不是应该走，我遇见他还能不能遇见更好的，他究竟是不是我对的人，我到底，哎，就是无穷无尽的考虑。 好，刚才许可表白了 自己的心声。 不是不是，刚才无穷无尽的大家的考虑，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很多问题啊，我个人总结啊，就是在大家心中其实都有答案。 我觉得大家心中都没有答案，我就感觉这个东西真的是人生一辈子要探讨的话题，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啊。就我们问了一辈子啊，想问天问大地， 所以珊珊问世间情为何物呢？珊珊， 嗯，我不知道情为何物、啊， 这是很难的问题是吧？ 对， 其实很 难 回答。对、嗯， 所以说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比如说异性好朋友之间到底能不能变成爱情呢？嗯、 哎，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身边真没有。 哎，你身边从小到大这么多同学，就没有说从异性普通朋友变为情侣的？ 我觉得他们从异性普通朋友变为情侣，就是我说的是异性好友，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你跟你的伴侣之间在一起都是异性普通朋友嘛？ 嗯， 都是异性朋友。 比如说好友变成这个 异性好友，就类似 就是蓝颜知己那种。 对，刚才那部电影里面讲的《艾米罗西》里面，他们俩是分开了这么多年，十几年，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有各自的感情，但12年之后再见面，发现我爱的是你。他们用了句台词叫做 "Better late than never"。就是晚一点总比从来没有好，就他们也就觉得啊，这么多年我心里原来一直知道我爱的是你，哎，嗯，异性好，异性朋友我觉得不算是异性好友。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比较少，因为一般要是能成为异性好友，就给你发了好人卡了。一般这种要再能成为情侣的，也就只有国外了吧。 嗯， 国内也有，我觉得也会有，但是太少了。 嗯， 就除非这个男的一直深恋着这个女的，然后这女的刚开始对他不感兴趣。然后两个人就这么他就做他好朋友存在、 啊、 一路上看他受了很多情伤，最后呢到最后一安慰，不是那个我记得是怎么路遥知马力哈，就是这么个事儿、嗯、是吧， 对 对 对，各种电影里面包括就什么克拉恋人的里面，然后那叫什么来着、 嗯、 我给大家找一下、 啊、 那个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些剧集中国有很多作品啊、 嗯、 雷一鸣克拉恋人里面的雷一鸣 啊 包括我的少女时代里面的徐太宇，都是和女主角情同手足这样男性角色，最后逃离了炮灰的命运，然后碾压了白马王子，成为了最终赢家。 这种男的其实也好碾压， 嗯，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种男也好碾压。为什么呀？如果要成为你男朋友，两个人势必会少不了吵架，对吧？ 是的。 但是作为你的好朋友，或者说蓝颜知己，你俩从来就不会吵架。 对。 而且每次你跟你男朋友吵完架之后，你都觉得啊，他太懂我了，我都能去他那里疗伤。 嗯。 其实这一方面是你的一个主观情绪，其实在作怪。但是女生嘛，情感动物，你又没有办法去让他很理智，所以就是有时候这样也会成为真正的伴侣。但是这个时候就分为两种，如果是很长时间的蓝颜知己 OK， 他可能不会因为你的这个而生气、 嗯、 就是他可能真的很适合你。但是如果短时间的蓝颜知己只是因为爱慕你，只不过你有男朋友所以成为你的好朋友，这种人不一定成为你的好朋友之后、 嗯、 就会比你现在的这个男朋友要好、 嗯、 所以真的是这样。 是的， 我觉得有时候我要是谈了恋爱，这种蓝颜知己还是挺烦。你说 你是红颜知己， 对，不是每个男人啊 说蓝颜知己呢， 对，不是不是，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要谈个女朋友是你、 啊、 你有蓝颜知己我很烦，你知道吗、 啊、 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哪个男生啊，包括看咱们视频直播的哈，我大家不知道怎么想，反正我觉得如果要是你谈了一个女朋友，你的女朋友有一个很好的蓝颜知己，动不动你俩吵架他就去那个男生那块过个夜什么大家倾诉这种事儿，我觉得没有一个男生是会狠心眼大然后觉得说不行 吧， 对。嗯， 随风说徐克你先找个女朋友再发表情感专家式的评论好不好， 这个就是秘密啊，这个是吧，这个 你怎么知道人家徐克没有呢， 就是 徐克有好多个好多个女朋友， 是蓝精灵是吗， 种下一个一个 对 朋友，然后结出 种下一 个 然后结出来 朋友啊，好了吧、 嗯、 咱们今天呢抽丝剥茧的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可能像爱情电影里面那样和自己的异性好友最终坠入爱河吗？ 嗯 嗯， 我觉得你给大家分析分析。 是的、 嗯、 我们首先来分析第一条原因啊、 嗯、 就是第一条这个定义，比如说在心理学上面爱情和友情由什么组成 呢、哎、这个就深奥了啊，珊珊、 哎、立刻深了， 这个就深好了，就看你精彩的解释了啊。 哎，这其实也不是我解释的，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叫做戴维斯、 嗯、 他是给出了一个结论，说友谊当中的情感可以理解为八个主要的元素。 嗯， 看看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你们主要是这八种情感的元素：欢乐、互助、尊敬、无拘无束、接纳、信任、理解、交心。嗯，真的好朋友、 嗯、 的确可以做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可以无拘无束， 是的，然后我很信任你，然后我无论如何都理解你、 嗯、 我可以心和心贴在一起交流，这是一份好的友谊。 我觉得这种真挺交心的感觉。听了你说这八条如果都符合这种友情也是挺好 的。人生真的这样的好友就有一两个就够了，哎，我现在目前为止有一两个我觉得很棒。 对对对，就这样，这算知己了，就是是吧。 对，这算是知己，嗯，但是爱情呢在这个心理学家当中他的看法当中，除了包含这些元素之外还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是什么呢？ 那就是激情和关怀。 嗯，这两个太重要了。 对呀，啊， 这两个就是太关键了，他就一下点明了普通朋友和情侣之间的那层纸。 是的， 激情和关怀，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你想普通朋友嘛，再好再无拘无束，嗯，毕竟不是情侣， 嗯， 大家还是就是各自有各自生活，不可能天天见。 对的。 但是两个情侣呢，两个人在一块儿就有激情，比如突然看个电影啊，突然去吃个饭听音乐，就这种有激情，但是还要有关怀。比如说要关心， 你的激情理解的是看电影和吃饭吗？你帮我装纯去个， 当然还有那一方面。 你怎么装纯呢？哎，突然去看个电影，突然去吃个饭就是激情了，应该是突然干点别的事儿才是激情吧？ 对，你看珊珊又开车，当然还有一种，我觉得，我觉得最关键的啊，就是小时候给我的一个定义，就是好朋友和情侣之间一个定义就是关怀。 哎，是吧？ 好朋友不应该有很多的关怀，你比如说啊。就再交心，我跟珊珊再交心啊， 嗯， 比如说咱俩昨天聚会完，今天上课没见到你， 嗯， 作为好朋友不可逾越的一条鸿沟就是我不可以给你发短信说，哎，珊珊你今天怎么样啊，怎么没来啊， 嗯， 说怎么样你今天怎么了没事儿吗？就是我之前小时候会有过这样的，就是我认为大家好朋友嘛，我问一下你今天怎么没来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 对方以为你喜欢他， 对对，对方就会以为我喜欢他，然后最终造成很多误会，最终大家朋友也就是没得做，你知道吗，嗯，所以后来我就哎，我就认识到了，我就说 我教你一招 啊， 如果你不想误会，我觉得朋友之间是需要关怀的，只是关怀的程度不同，嗯，你应该问他你呀，啊，今天怎么没来，啊，是不是好很多，他就不会误会了。你要干啥去了，课都不来上了，胆大了是不是，翅膀硬了是不是，翻了天了是不是，来上课。 万一这样也误会了呢，那就是你们俩真的合适是吧， 真的那就真的不合适，说明那姑娘以为全世界都喜欢她，嗯， 哎，不一定，万一她觉得这就是我的菜，就是我就喜欢这种男生，跟我说，对，也万一 就很少，或者她就喜欢你了，她就更倾向于，嗯，愿意倾向于相信你喜欢她，嗯，但是其实 你说这么浪漫的这事儿的感觉， 美不美， 美美美，特别美哈， 啊。那其实刚才分享的这个爱情比友谊多的两个情感元素呢，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他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级数。 嗯， 啊，比如说，哦，对，每个情感都是一种级数啦，包含各种各样的小小的层面和角度，比如说激情数就被分为为对方所迷恋，性的欲望， 啊，这就是你刚才隐晦的那个，哦， 排他性这三种成分。 哎，嗯，我刚才说不喜欢他有个蓝颜知己，是不是就是排他性？ 对的， 但漂亮，这个 解释，这就是爱情当中的激情数。 所以我跟你说，大家知识改什么改变命运这句话还是没错的。就是说你要学会了理论知识，你在说话的时候都有底气，你的女朋友绝对吵不过你。你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小心，为什么虚话这么小，不是，我这是对你的激情，是我们爱情中必不可少的激情数，又分为排他性，我刚才表现的是排他性。然后那个女生就啪就很生气，你知道吗？ 对，我对你表现出了排他性，说明我对你是爱情而不是友谊。 哎，真的， 你应该理解我， 就这句话真的很有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珊珊， 嗯， 就是你作为女性啊，如果你男朋友跟你在吵架的时候说这种东西，嗯，你会不会很无脑，就觉得很生气，当时你不会想到， 我当时 你只会觉得他心眼小 呀。可是如果他举出这样的理论来的话，我冷静下来会觉得很可爱，嗯，就是很蠢萌蠢萌。 珊珊还是一个好女人，还是一个好女人， 是不是啊，美吗， 很善良很善良。 刚才分享的是激情树这样的情况啊，那关怀树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在各种争执当中永远作为对方的拥护者或者是首席辩护者，嗯， 这个就难了。 极大限度的付出这两种成分，就是友谊不会极大限度的付出啦。 对，这个跟友谊确实是很大的瓜葛。但是你看第一条，在各种争执中永远作为对方的拥护者或首席辩护者， 嗯， 就是说在我们俩吵架的时候我永远站在你那边， 嗯， 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事情大家要是都能解决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爱情中的吵架了。 嗯，是的，不管怎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小的心理学的知识，就是它的结论呢，就是爱情被认为是一种特别形式的友谊，具有独特的成分，包括激情和关怀，并且在共享的那八个维度上面都有更高的情感水平。其实尼采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不幸福的婚姻往往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缺乏友谊。嗯，这点还挺重要的，就是 哎呀，这还挺哲理的啊， 必须得是友谊啦。 哦，对对对，因为他光有爱，他没友谊了， 嗯， 就会 你想，如果光有爱就是太多的占有性，或者没有友谊那种，就是没有快乐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光是那种就、哎，确实啊，友谊的升华得有友谊，还得有友谊上面升华那两个不可能缺少的级数，才能成为爱情。 对的，爱情和友谊真的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你的一个好的爱人一定是一个你的好的朋友才可以。 所以说珊珊在这块问你一个问题， 问吧， 你认为在情侣关系中大家是应该互相尊重吗？ 当然要互相尊重啊。 那如果你们俩在吵架的时候呢？ 吵架的时候必须他主要尊重我。 真的，那你哎，有分两种男生啊，吵架的时候，一种就是吵架的时候跟你吵，这种的女生其实也不是很生气，女生好多 很 生， 我很喜欢他跟我， 女生很多很生气的就是，如果你吵架他不说话，但是这种男生也不是刻意不说话，有时候男生就觉得说，但是这种男生其实我也理解为什么呢？我有时候吵多了也会这么想，就是女生如果吵架，你要跟他吵，你永远是不可能吵过 他 的。所以其实你越吵越拱火，对吧？ 那倒是真的。 那你何必还跟他吵呢？你就不说话呗。 抱住他，你不说话是可以的，但你不要一副我不想跟你说话的态度和表情，就那样真的会把女生火拱更大。 哎，你好厉害啊，珊珊！ 就是你是不是恍然？ 你就是在在吵架的关键做上了友谊的这一步。 嗯。 哎，你好厉害啊！你这个。 那你哪里厉害？到底哪里厉害？ 哎，珊珊，你这有点意思啊！哎，你这有点厉害，就是说，很多男的都只理解到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跟大家吵完架之后、不是跟大家，就是跟自己情侣伴侣吵完架之后，你会觉得说就是我可能就不说话了，不拱火了呗，但是你没有理解到，其实你不说话大家有时候觉得沉默，但是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就上去用一种温情的，无论是你说的霸王，或者大家每个情侣之间对 征服他， 就是说白了霸道总裁， 对呀、 大家还是喜欢霸道总裁的、是吧。 其实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我觉得很好，就是当时我也是情绪很不好，我就闹分手，然后但是对方给我回复了一句我觉得很好，就是他虽然也是不想跟我吵，或者他不知道怎么吵，他说的是等你冷静下来再跟我说一次。你知道这句话其实很感人吗？就是一副我现在不跟你计较，我知道你在那个气头上，然后可是如果你冷静下来还想分的话，我尊重你，然后可是我给你反悔的机会，就我不跟你计较。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还蛮成熟的男人的给的回应 啊。然后我你说到这个，我身边有一朋友也是这么做，但是没有这么冷静啊。是俩人吵架，天天女朋友就是分手不过了，他说哦行，然后俩人就这么不过，然后第二天还是继续好了，不是俩人第二天还是继续好。 他们俩人有这种模式就行。 对对，有这种模式你知道吗？就是每回那女说分了，我这回真的得分，不行我这真得分的，然后啊行分吧，然后也不理，然后过几天就俩人又好。就是男的没觉得要分， 欢喜冤家是吗？ 对对对， 就是吵架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男人，就是他冷战。 就不说话 吗？就他不只是不说话哦，他是过好多天都不说话。许可表现出了这个费解的表情，怎么会 这样的人存在？不是，就是说，吵架的时候，当时两个人吵，都吵完之后没结果，没结果就算了，是吧？ 是的。 然后算了就不说话，然后一直等着女的先说话。 对。 那这种男生是不是比较要面子？也可以理解。就是你想， 男人是不是永远理解男人啊？ 不是，你想有时候这种情况啊，我替男人说句话，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吵架，说实话，男人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对吗？如果男人觉得自己做错，他就不会吵架。你比如说心虚的事儿，他都不吵架。所以他，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就是说很多时候 吵 架 是因为心虚。 你想，很多时候大家吵架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对吗？ 对的，感情当中没有什么特别 的，都是很模糊 原则性。 你比如说吧，珊珊， 啥？ 你比如说咱俩是一块过的。比如说咱俩一个月， 老是举这种比如，我会以为你喜欢我。 那你说怎么着？我举个谁？对， 比如说， 比如对，比如说两个人一块过，是吧？然后呢，我想想啊，比如说一个月有大概， 好了，就比如咱俩了，比如你和我，然后 比如说咱俩一块过，一个月有4-5千块钱，对吧？咱俩一块花，然后呢，我偏拿3000块钱买了个东西，导致咱俩这一个月只有1-2千块钱吃饭，就是很饿。 明白。 然后这个时候俩人就吵架了，那你说这个是吧？他没有一个很好解决吧？男生觉得没错，那我一直梦想买个东西，但是女生就觉得说，哎，那你就没有好的规划呢？那你说一般面的这种，那是吧？男生不会觉得说，就是说我做错了呀，所以他大家都吵完肯定没结果，女生也不可能说承认这个事儿是对的， 对吧？男生也不可能承认这个事儿是错的呀，所以就是他吵完之后都不说话，然后就都，你明白吗？就是都没有后续了，所以大家都冷战，这时候就看谁先说话了， 对吗？有可能。 但是你觉得这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没有，这种我觉得就看这个女孩够不够爱这个男生了、就分明这个男生还是一个男孩嘛，就他还没有长大， 他没有那么大那么大的责任心。 对， 你如果够爱他，你就等他长大，陪他一起长大；不够爱他，那你就走呗。 嗯。 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每个情侣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啊，不没有什么通则啦。 我身边有一个男的，就是这样。 你身边好多男的呀？ 对，身边有一个男性朋友就是这样。对 呀。 他特别逗，就是年龄跟咱们差不多，然后呢也是领证了，领证之后，然后你知道吗？俩人因为年轻人嘛，出去工作肯定不可能获得太高的一个报酬，因为刚步入社会，所以特别逗。两个人一月挣这钱，这男的基本拿出70%-80%买了个东西，剩下20%俩人吃饭，到后来实在不够了，所以又让家长要了点，然后女生就很生气，俩人就吵架。 家长有钱什么就行， 俩人就找女生，因为实在是吃不起饭了，你知道，找我们蹭，我们也蹭不起。就是我说我挣的也不多，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每天给你做饭了，行吗？然后后来就是。到后来女生就崩了，你知道吗？就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乱七八糟？啊，就是反正因为一个事儿要吵架吧，就吵天翻地覆。后来女生说，那算了，那我走了吧。俩人吵的就是闹的掰的就不行了，你知道吗？就砸东西，家里就是闹成那样了，你知道吗？一样。当天晚上我就过去安慰他俩，也无果，也不行，我过去调解也不行，俩人闹的不行了，就是。然后女生就去闺蜜家住了，然后这男生就继续在那住，俩人也不说话。这男生就觉得说，男生觉得女生没认识到他自己的错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可以，你跟我说咱俩没钱了，我可以天天为你做饭，可以天天给你买菜什么，咱俩可以这么穷苦的过。但是我觉得男生觉得就是说日子是要快乐的，不要就是说不要这样。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呢。 对，就是说不要天天跟我说没钱没钱没钱 啊。 这个女生就天天跟他说那没钱了那怎么着，没钱了怎么着，那没钱。 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的确需要生活给她的安定和安全感吧。 我觉得这女生可能缺乏一点点安全感，但是这男生同样也是 心太大了。 不是。我觉得这男的这个我这哥们有点逗，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一个特别天马行空的一个人，以至于他现在从事的职业完全就是天马行空。就是其实我觉得咱们主持人也有一点，就是他是学那个就是设计类的，建筑设计，啊，平常在七九八就常年混迹的这种，就是特艺术一人，你知道吗？所以才会花80%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其余20%可以吃喝，就吃馒头这种。 就是他的情感当中或他的思维当中带有很多浪漫的艺术的， 太浪漫了， 是吧？那就很容易乱花钱了， 对， 特别容易理解。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如果就喜欢这样的男生，她就要接受这一点啊。 其实我觉得 就是因为被这样的特质吸引了，她就要接受这种特质背后带来的其他的可能影响生活的元素嘛。 其实我当时劝了他们一句，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啊？在咱们这个上半小时段，对，在这 个 对，在这小半时段，看大家有没有道理。我当时跟他说了，跟女生说了一，跟男生说了一句啊，跟女生说了一句，跟他俩说了一句话吧。我当时晚上去他家，我说其实你俩这个总结为一句话，其实。男生还是很爱这个女生的。如果要不爱，其实 20%都不会留。是吗？ 但不是说20%都不会留，他可能就是觉得，那我跟他自己一个人过就好了。其实他这样表现出表面上看的是不太负责任，其实这个男生还是很爱这女生的。要不然他永远不会想着说，我跟你去怎么怎么怎么样。 是的，是的，是的。 他买那个东西也是为了说我跟你大家能一块玩。 明白。我觉得你说了有一点点的小道理，可是女生听起来并不会那么开心。真的， 你看珊珊作为女生这个辩方又要出现了， 没有那么开心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时段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叫做挚友型的恋爱靠谱吗？异性好朋友到底能不能变成爱人呢？ 是 在剩下的半个小时之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探讨，比如说挚友型恋爱的困扰啊，挚友型恋爱的好处啊。 好， 哎，这个时候呢，总结一下用陌上花发的这句话作为总结吧。他说有的是怨偶，有的是佳偶。刚才我跟情感调解员许可觉得很多 这句话我只能给一波666，真的 666666666。希望大家在爱情当中多一些沟通，少一些抱怨。 是， 来吧，先送大家一分钟的 I'd rather be with you， 我宁愿和你在一起，很想和你在一起哦。Right.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 兆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许可。刚才在广告时间我跟珊珊深度探讨了一下 刚才的哥们儿那个 案例 然后你没发现这个时段进入的时候我们的电源时间尤其长吗？ 对对对， 而且 我们还没有聊完。对对，没有聊完啊。很好玩，很好玩。 对，就是我觉得每段感情当中都有一些自己小小的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对，其实节目一开你这个咱俩一说话，我就突然觉得其实他俩也挺可爱的。 他俩本来就挺可爱的呀， 其实挺可爱的，大家都是有各自的考虑。 对，有些情侣就是靠腻着一辈子过下去的，有的就是吵一辈子过下去的。 就靠吵一辈子过去。那咱们父母经常说一句话，哎呀，我跟你爸吵了快30多年了。他说儿子，希望你找个媳妇儿不会再吵。后来我爸说，嗨，别听你妈的，反正就是你找媳妇儿也得吵一辈子，做好准备吧。后来我也觉得人生啊，当时一度觉得很困苦，但后来你又觉得挺可爱的。 对啦， 就是他还愿意跟你吵。对吗？ 对啊，就是拌小嘴，其实蛮可爱的啦。 算了，在这么一个浪漫的下雨天，一个早晨，好这么浪漫的一个问题，居然连吵嘴都是撒狗粮，哇塞，珊珊，来吧。 好吧，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啊，挚友型的恋爱到底靠不靠谱？刚才是跟大家分享了爱情和友情在心理学上面的这个差别，就是爱情既是需要友谊做基础，但是又是友谊的升华。那咱们接下来呢，还是先讲一部剧集，好不好？ 这么多的资料，咱还说了这么点儿。 对， 咱俩太能 看了，咱俩就慢慢聊，咱俩第二部分聊完就行了。 好好好 因为情感类话题就是一开就聊不完。 说实话，为什么十有八九是情歌？情感节目那么火，那么多矛盾。而且还有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就说明其实感情问题像珊珊所说的 对是 不能赖我们俩。对，很多事情啊。 那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的一部电影嘛，叫爱你罗西。 爱你罗西。 继续来分享一部剧集，是来自台湾的偶像剧，叫做我可能不会爱你。大家应该看过啊，你知道那个剧情还记得吗？高中班级的班长程又青和副班长李大人坎坷13年终成眷属，套路和爱你罗西大同小异，无非是一对挚友在各自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分分合合之后，最后发现最爱的仍然是彼此。但是这部电视剧结尾加入了两个人婚后的一个片段。在偶像剧级别的剧本当中可以算得上是神来之笔。片段里讲了结婚之后的某一天，程又青和李大人因为一件小事儿吵了起来，倔强霸道的程又青气得摔门而去。无论是怎样互通心意的挚友发展出的亲密关系，都还是会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摩擦。然后他在计程车里拿出手机给李大人打了一个电话，闷闷地说，好朋友，我和他吵架了，我该怎么办？然后 我觉得这个就是命中注定虐大家的一对，这太虐我们了。这个 可 可是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在这个片段当中，编剧上实际就体现的是，因为程又青和李大人之间存在着挚友和爱情两种不同的关系，他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关系去交往。 所以角色互换是吗？ 对。 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好朋友就是李大人。 是的呀。 我觉得这是女生另一种服软的方式，就是女生觉得，哎，算了，咱俩别吵了。 就别吵了，你能不能想起来咱们俩当初你是我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俩有多好，永远不会跟我吵架，永远会在我跟他吵架的时候给我一个怀抱，给我一个依靠。而现在我们变成了情侣，我们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吵得不可开交的那一对儿呢？有没有一种深深的叹息？还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其中的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心理学东西特别适合用来， 因为每个人吵架都是因为心理嘛，心理自己想的方法不同，如果大家都想到一个点上绝对不会吵架，我跟你说。 来吧，这里面跟大家探讨的是关系自我与图示这么两个概念，先扔出来给大家，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不是特别的理解，我希望在跟大家沟通的过程当中可以变得更加理解一些。 好，哪两个？ 关系自我其实就是自我 啊，自我 啊，先聊自我这个概念吧。就是心理学家对自我其实是进行了漫长的探索的，他们提出了叫关系自我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呢，都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实体，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当中才产生的。因此，自我依赖于不同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形态，也会是内在的。比如，一位父亲，一位女性在父亲面前会感到自己的柔弱和被保护的需要。而在孩子面前呢，却会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提供保护的责任。那在这个片段当中，刚才提到的程又青和李大人的片段，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两种关系嘛，一个是挚友，一个是爱情的关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相处。当爱人的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候，两个爱人关系中的自我互不妥协的时候，他们就灵活地切换到了好朋友模式，冷静和平地讨论如何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那程又青又用好朋友模式打了那个电话之后呢，刚刚还气到不想说话的李大人也随之转换到了倾听安慰人生导师模式。教又青如何和爱人好好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啊，这部电视剧真的这部电影是吧， 电视剧 我觉得大家要是去看，真的它提供给了所有人一个特别好的吵架方式。如果你跟你的老公，你跟你的老婆，如果两人吵架，或者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如果你们两个人吵架完后呢，然后又是你突然给他打个电话，你说好朋友我跟他吵架，就是这，你知道吗？就是任何女生这么打电话给男生，这男生绝对不会再生气。如果是男生再生气，我只能说你可能跟这男的不太适合在一块儿，这男的就真是太固执了。 大家觉得，比如说两个人真的只是情绪性的吵架，然后应该谁向谁服软呢？就有一个定论吗？还是说男生应该包容一些？ 我觉得， 还是说女生 分什么事儿，就是说你想嘛，如果这事儿本身就是说女生无理闹，你比如说我刚才提那个意思，我就应该女生先服软，对吗？毕竟你弄这事儿，你说其实挺无脑的这事儿，我觉得。如果要是说男生因为一件事情，就是谁的错谁先道歉，我觉得没有说，我不太同意一个说法，就是爱情中无论什么都是男的先道歉。有一种说法不就是这样吗？有一些爱情的，就是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种理论，就是说无论怎么样男生都应包容，都应说我错了，这件事肯定我错了。我觉得这样下去你俩只有分手，你俩只有离婚。为什么呢？是你想吧，如果一件事情永远都是说这男的错的，即使这男的心里就真诚的觉得我包容你，任何事都是我错了，但是这女生一次两次会觉得你包容，三次她就会觉得这事儿没准就是我对的，对吗？她就会觉得就是我对的，所以她就会越来越就是觉得，你知道吗？就是往一个形而上学上走了。就有时候碰见很多小的问题，就也会觉得，哎，这事就是我对，就是越来越惯，你知道吗？越来越成那样，然后到后来，惯到后来你自己都会后悔这个男生，就是到后来你觉得他已经没有说判断这个事情对错的一个无脑的包容，无脑的觉得说很那什么。如果这女生很理智还好，但是你这么无脑的惯下去，我觉得一个女生很难理智，到后来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很无脑，到头来你也会忍受不了，到最后你们就会分手。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说，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不应该在，就是在我个人观点里啊，珊珊，我就不应该吵架，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咱俩因为任何一个事儿吵架，你就说，比如你说，修哥这事儿不应该这样，或者怎么样，你怎么就这样，我比如说刚说，我说我觉得应该，你就疯了，这时候我觉得就不要吵了，男生就不要跟他斗嘴了，这是肯定的。就是说所有男生都领略过这阶段，如果你跟他继续斗嘴，绝对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和结果。就是其实你斗嘴，你俩到最后，你有时候男生也有时候气头就上来了，他不会觉得 他不会觉得说我是在探讨这问题，他也会生气，那俩人最后就那结果很难堪，对吗？所以我觉得在任何问题上，如果女的一跟你争吵，你不要跟她争吵，就是但是也不要沉默，就是你用比如说珊珊刚才提供那个很好的办法啊，比如说抱住，或者你不太喜欢那么肉麻，你就会说哎好好，那这些问题什么了，你就会跟开玩笑说哎好你好可爱，或者什么 这种关心不用开玩笑，就是你 反正就是说不要再吵，在这块在这块切断，对 是的是的， 对在这块切断，但是我认为切断之后 哎你觉得这样怎么样，你等他耐心等他说完，然后给他倒一杯水说累了 渴了吗， 喝点 对可以可以，很搞笑的这种，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有时候很要面子的女生就会觉得哇什么意思，我刚才很胡闹是吧，就是对对，反正大家反正因人而异，你比我更了解你的女朋友对吧，然后就是说到后来呢，就是说你看这样之后，但是啊对，如果这件事情比如平息俩人都冷静之后，我不太建议就是说男生一定觉得说，女生一般都会问一句话说哎是不是我错了，对吧，但是不会，但是我觉得男生一定不要在这个时候觉得说啊都是我错了，或者其实不是， 是的，是的， 这件事情还是有对有错。如果这个女生还是无脑说那不行，那咱俩就继续吵架，那我只能说这女生可能还没太长大，或者说不太适合你。 对，你看大家其实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阿卓也说了，顶许可，真赞，深有体会。 谢谢谢谢卓啊，这应该是个女生啊。 吴黄也说了，对阿卓应该是女生，但是他还蛮理解男生的想法的。吴黄说，确实，其实偶尔让女生撒撒娇，包容下还好，总一味的认错，包容久了， 哎， 会很烦。至少我就这么觉得。可是你知道，女孩就是有的时候就很有那个公主心，很想撒娇。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戴佩妮那首歌，叫做《我要的你要的爱》，还是《我要的爱》？看看我 怎么我 要 的爱你给不了。 大家要的爱的模式不一样，它里面有句歌词叫做“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就是你会知道， 哦，就是对对，珊珊，你又说了一个特别好，就是说，有些人他就要那种你无脑认错。我很撒娇，但是我又明白 不一定要认错，并不是要你放下男人的自尊心说我错了对不起，不是要说这几句话，就是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就一定要宠着你，要那种被宠的感觉。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很好听啊。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有没有印象？ 这歌是有印象，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下去，我觉得没有 会比较累，是不是啊？ 就是没有男的会受得了吧？你无脑宠，就是说无脑宠。刚才我没讲嘛，就是无脑宠的这个界限也有一个很好，就是说，如果这女的本身很有理智，她就只明白在你的心里撒娇的话，其实还可以 啊。是的， 但是我觉得很少女生有这么有把握， 对对对对对， 女人嘛，情感动物。 可是你知道吗？我看过一个说法说，说如何提高女朋友的智商， 你就看这种对女性很那什么的书，是 跟我说， 好， 他最后那个最好的一个答案是，当他不喜欢你的时候，智商自然就高了。我真的觉得一个女孩是特别喜欢你的时候才会不理智，才会做出一种这样的举动，所以也希望男生可以包容一些。可是当然女孩也要注意那个度啦，女孩也要追那个。 所以最后到刚才那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说他智商，他跟你吵是因为他爱你， 是的， 你说这些书写的真的没办法了，就是 女生说女生我跟你吵是因为我爱你难受，对你有占有欲，不需要你蓝颜之隐，是因为在心理学角度来讲 我有排他性， 我有排他。 然后这女生又说，那我跟你吵为什么生气？男生说因为你没有认识到事情的本质。女生说那我就是智商低，恋爱中女人智商低，我不希望你智商低，我是因为爱你才智商。 对， 没法说了。 当我不喜欢你的时候，我的智商自然就高起来了。 没法说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不能把这个东西写太，我跟绝对有一方是不太对的。我觉得这个啊，就 是小苹果也说了，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合适就好，没有真正的道理，就是这些道理永远掰扯不清楚，公说公有理。 他又说了，小苹果又说了一句爱情中的真理，爱情里没有对错。 对的，哎，阿卓说了一个特别让我们俩尴尬的话题。 怎么了？ 阿卓说，我是男的呀。 啊。没有，我看阿卓主要是有一个一箭穿心和那个小戒指的， 我 以为 是 个 女 的。我 以为 是 个女孩。那以后是不是不应该叫你阿卓，叫你卓仔好不好？ 卓仔卓仔卓仔啊，卓仔。 咱们回到刚才程又青和李大人的这个、 啊、那部浪漫的电影、 哎、 电视剧中啊、嗯、好。 继续回到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来的概念，叫做图示。图示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在记忆中存储一些对于关键概念的理解、那心理学家呢把它称为图示。比如说我们说到友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哎，撸个串吃个烧烤，然后他们相互理解相互陪伴，争吵下来呢冷静下来各退一步， 也许平时不常联系，但有困难的时候一定会互相帮助，这是一个图示， 嗯， 存在脑海当中，对于这个友谊这个概念有个理解。嗯，对于爱情的图示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想象到特别是在这种偶像剧泛滥的时代背景之下，可能会是两个人之间无条件的包容妥协啊，一生一世的相伴，绝对不允许第三个人的出现。这真的是偶像剧灌输给大家的一些概念啊。嗯， 就是偶像剧里大家都很霸道总裁， 对， 然后一般男的都很有那个实力， 嗯，而且很专情。 其实说实话啊，我要是有偶像剧这里边的背景，我也不会生气。 嗯， 人十有八九生气都是因为钱不太够。如果一旦你钱特别够了，其实没有任何事情需要生气。 没有，王小波说过一句话，说人的愤怒大多数源自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其实也是 证明，其实就是 钱不太够， 钱不太够嘛，你无能为力。 嗯， 你像王小波写的那些， 嗯， 黄金，哎，是不是黄金时代？我记得我当时读那本书， 嗯， 你想他当时写的自己插队， 嗯， 下乡， 嗯， 是吧？那段浪漫、青葱又疯狂的岁月里。 嗯嗯， 其实也是因为他有能力，而且才不成，就是因为他在那个乡村里，就是他在那个乡村里，当时大家吃得够就可以啊， 嗯， 没有任何的一个更多的欲望，他能满足， 嗯， 所以他没有什么要生气的事儿， 嗯。 但是回到城市中，他就觉得其实还是无能为力。 嗯 嗯， 有道理。 嗯， 来吧，小苹果也补充了， 嗯， 说所有事情呢，只有合适不合适，没有对与错，人只有吃饱没事儿干的时候才会得不得得不得。 对，随风说这人在愤怒的瞬间智商是零。 是的，智商是零。 智商有可能还是负的，你有可能做出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嗯， 真的是这样。 卓仔呢发表了一个评论， 嗯， 情侣名而已，好尴尬了， 哦， 这根本不尴尬。 那你媳妇儿呢？ 撒狗粮。 对，那你媳妇儿，你和你媳妇儿可不能同一时间收听这个。 就是如果是同一时间收听的话， 俩人就会开始探讨， 对， 就会开始探讨。 哎， 那我们昨天晚上扯淡这事儿到底是谁对还是谁错？ 刚才提到了这个概念呢，叫做图示， 图示 就是说咱们会有一个自己的概念里面的理解， 啊， 而这种图示呢， 嗯， 会影响着我们下意识的行为。 嗯， 比如说，如果你对爱情的理解就是刚才偶像剧里的那个样子， 嗯， 就很容易接受。朋友有了新的朋友，但是恋人和异性发个微信就可能会别扭半天，这样。我们和好朋友吵架的时候会更容易停下来想想自己的不对， 嗯， 但和恋人吵架的时候也许就会想，我都气得要命了，你怎么还不哄哄我。嗯， 恋人之间就有一股无穷无尽的劲儿。 对， 嗯， 就是较劲。 对，较劲啊。 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呢，其实真的很难做到像偶像剧那样存在在那种两种不同的关系之间自然切换。 几乎没 人，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模式，你知道， 嗯， 就是突然打电话跟那个男朋友说，哎，我是你的好朋友，咱俩怎么样很好， 嗯，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很难。 嗯，所以当你决定和你的好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呢，就往往是把友谊关系到恋人关系的一个彻底置换。 嗯 嗯，但是当你真的决定把你的好朋友变成你的恋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关系变了，作为好朋友而存在着的那个他就已经永远消失了。 嗯， 留下的是一个和他有诸多相似但一定不会完全相同的人。嗯，所以不要指望他像朋友的时候一样完全的妥协，就是完全的纵容你，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和你争吵，不可能，因为那个他已经消失了。嗯， 哎，好有哲理啊！我但是我看那个卓发来更有哲理的，说他女朋友啊在旁边， 嗯， 我放给他听，他好像在沉思。 嗯， 祝你好运啊，卓， 祝你好运， 卓仔、 哎， 祝你好运啊！ 哎， 有的时候啊，这俩人 怎么这么坏呀？ 不是，俩人不能听一个节目，真的，各自要有各自的空间啊。 嗯，其实这也是挚友情恋爱的一个小小的困扰 弊端，是吗？ 对的，也就是当你真的转化为恋人的时候，这个人其实是变了的。嗯，你不可能， 但是你从心里有时候还没变过来， 对，你还没变过来，你向往的是那种特别美好的有意识的相处，可是真的变成爱情关系的话，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平时特别洒脱就特别大气妞， 嗯， 可能瞬间就会变成一个控制欲超强的醋王，真的是有可能这样的，就是大家在对友情和对爱情的态度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有可能率性憨厚的男生被重新解读为不解风情的笨蛋。 嗯， 这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了。 你说的这个对啊，好多人都是说，我不知道咱们听众还有观众有没有这样体验，就是很多人都是说， 嗯， 哎呀，这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跟普通生活中是两个人。 对呀。 为什么呢？ 其实我就是两个人。哎， 真的假的？ 我真的，啊， 所以你恋爱中是个很容易撒，就是发怒的人，是吧？ 有的时候会。 那你男朋友就是很容忍你？ 我老公嘛，超级，嗯， 就是这就属于我说那种无限容忍，无限觉得你对， 也不会，他也会跟我生气了，但是我们俩就是不会吵架很久，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棒。 嗯，要不然你们俩能 对对， 很好，能 走到一起， 对对，能走到一起， 对，这就是你找到一个特别适合你的人，适合你在情感中磨顺那样的人就好了。而且我之所以喜欢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觉得我跟我的伴侣也是属于一种挚友的感 情。哦，是吗？哎，你能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你们俩人最初怎么认识，走到一块儿吗？ 喝酒认识的，嗯。 就是 然后我很少碰到比我能喝的人。 好朋友吗？是还是同学？ 也不算好朋友，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没多久就在一起了啊。我所有的就是谈过的恋爱都是认识没有一两个星期就在一起了，就那种天然的荷尔蒙。 我明白，就是你像珊珊这个主持风格也是这样，就是很可爱很纯真的这么一个人。 对的， 不喜欢就是说 那个宝宝 耗很长时间，喜欢就在一起，对吧？ 嗯， 那所以说你当时跟他在一块儿之后，你俩还有吵架吗？ 有啊，我们经常吵架。 就是一般这种人很容易吵架，两个都很纯真，那说明你老公其实也很纯真。 对对对，像个大男孩，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 那你俩怎么在之中每次吵架完之后，像咱们刚才讨论那么多问题，你俩是哪种方式解决的呢？ 特别，我们俩吵架总是因为我们俩之间没有产生过任何原则性的问题，就是 那肯定不能有原则性问题， 原 则性问题大家 就 算了。 原则性问题不需要吵，对不对？ 大家就再见吧。 对，就是咱们俩心平气和的 say goodbye 就可以 了。就再见就好。 讨论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开玩笑， 你都做了婚前公证，不用分割了。 没有， 开玩笑，开 玩笑。但我跟就我跟他平时吵架的时候，两个人都会不时的去服软啊。比如说情绪上来之后，可能会口出恶言，真的会吵。 所以你俩也会吵的那个关键，不会说你老公或者当时他在做你男朋友的时候，不会说他很。在事实的时候突然不给你继续争吵，也 不 会是吧？ 他会跟我吵，他是跟我 吵 的那种。我不喜欢别人不说话。 Okay,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闷葫芦，就一定要跟我吵。 然后所以 要赢， 你要赢是吗？就是反正你赢了， 我超会吵架。 就是无论对我女生一般都是在情感专家，你知道，就是绕给男生绕进去，你知道吗？ 不只是女生这件事情，我在女生里面也算超会吵架的，我歪理很多。 就是你吵到后来，他都觉得哎，好像这事儿是我不。 就是他就是每次跟我吵架，他最后都会哼，就会很生气。你每次都说的你很有道理。 你男朋友你老公很可爱，我觉得对对对，很好很好的人感觉。 我真的超会吵架，你不信跟我吵试一下。 算了算了，我这人本身就嘴有点笨，你知道吗？吵架的时候 你嘴再不笨，你嘴那么溜。 我吵架的时候真的很笨，就我吵架到吵到后来，我之前交女朋友的时候就会这样，就他吵后来让我觉得哎。是啊，这件事儿我为什么做的这么无理？就明明是我对的这件事儿，我刚开始说，为什么到后来我觉得自己这么没有道理？ 嗯， 所以说他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俩当时做的男朋友就是吵，吵到后来两人不同服软。 对，就是会，比如说他会摔门而出，但他一会儿会回来，或者是在不同的房间待着。 不是你老公好可爱， 会自己会回来是吧？ 你老公好可爱，这个套路好深。 我们俩就我不会一味的让男生认错，就我那个情绪下来，我知道我自己太情绪化了，就可能我是气儿来的也快，其实走的也快，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去主动认错，但是我们俩就不会就刚才那个问题讨论了，因为大家知道那个问题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就只是情绪化的聊了聊，就是吵了几句嘛。我有的时候会去主动问他，我说，哼。和好吗？他就会说 你也是真天真啊，珊珊，你俩真是像 小 孩子过家家，你俩真很好啊。我觉得， 对啊， 能有，其实能有你们俩这样，我觉得能会少很多烦恼，真的。 其实有的时候 世界就会很简单 了，嗯，就有的时候他也会主动来找我，他也会哼，你会知道，就是哼一声，就是想要开始两个人心平气和的开始好好沟通了，有点撒娇的意味在里面了，就不是真的口出恶言，互相争吵了。嗯， 其实我觉得对，有的时候保留点童真对感情生活也是好。 嗯， 这是吴黄发的什么呀？这么长？ 他说我们家偶尔会聊这种话题。我只想说，谈场至少7年的恋爱再结婚。我妈会说，谈那么久你就会不想结婚了。是的，我不支持谈。 这又是一个感情的大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咱们今天不做延展。 对，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啊！ 是挚友型的恋爱靠不靠谱？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嗯，说， 就是。我给大家念一个爱情与喜欢的量表， 要不要给你换个电乐，换个浪漫一样？ 不用了，不用了。它其实就是一个量表，你可以帮助你判断你到底是喜欢他多一些，还是爱他多一些。 我觉得你这解决了大家一个咱们收音机前和听众的一个 特别大 太大的问题了，大家都吵到后来都觉得说，老师，我就想问一下他，我到底爱不爱他？我觉得咱们这几个听众啊，随风啊，这个啊，卓仔、吴黄，咱们可以听一下啊。咱们还有这个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咱可以听一下珊珊给大家分析的这个。 是的，是的， 到底 随风你说的我看到了，阿姨已经默默关注了珊珊，阿姨是我的导师了， 他 一直有关注我，然后你想问他是在这儿关注了我吗？不是吧？怪不得呢，阿姨老师特别喜欢听情感话题。好吧， 看来阿姨老师心中也有一个啊，可以听一听。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你真的想把一个挚友变成恋人的话，你先衡量一下你是爱他多一些还是喜欢他多一些，再来做判断比较好。 好，大家听好了啊。 在心里默念一个人，然后对应两个量表打分，是呢等于一，不是等于零，哪一份量表得分更高，你对他的感情就会更倾向于哪一侧。哎，来吧啊！当然你也可能会同时很喜欢也会很爱一个人了，这是你自己先打完量表之后再去评价。比如说爱情的量表，第一条，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使他快乐起来。第二条，在所有事件上我都可以信赖他。第三条，我觉得要忽略他的过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四，我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五，对他有一点占有欲。六，若不能跟他在一起就觉得非常不幸。七，假使我很孤寂，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找他。八，他幸福与否是我很关心的事情。九，他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宽恕他。十，我觉得他得到幸福是我的责任。十一，当和他在一起时，我发现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用眼睛看着他。十二，若我也能让他100%的信赖，我觉得十分快乐。十三，没有他我觉得难以生活下去。这十三条是衡量爱情的标准，很难是不是？ 不是，珊珊，凭良心论啊，如果说这十三条才是爱情的量表，不敢拿大多数人做比较啊，只能说我个人，我好像怎么感觉从来也没有爱过任何。 好像有点太难了。 不是你个人，你客观的觉得一下， 的确太难了， 太难了， 对，做任何事。 不是，就是你包括那个，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对他有一点点占有欲，或者说若不能跟他一起，我觉得非常不幸。假手很孤寂，我想带他去会找他。99%的男性很孤寂的时候是找自己哥们儿喝一顿吧。 哎， 50%的女性都会因为这个事儿说你，哼，你怎么跟朋友去聚会啊？跟你哥们儿又鬼混，你就忘了我的事儿。 是的。 到底是爱不爱呢？ 对，不管怎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喜欢量表。 好， 喜欢量表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 好好好， 来吧， 我来帮你念一半啊。 对的，好嘞。 喜欢量表，当你和他在一起时，你会发现好像两个人都有相同的心情。 嗯， 原来是喜欢、啊。我认为二，我认为他非常好。 哎， 三，我愿意推荐他去做为人尊敬的事。 嗯， 四，以我看来呢，他特别成熟。五，我对他有高度的信心。 嗯， 六，我觉得呢。什么人和他相处大部分都有很好的印象。七，我觉得他跟我很相似。八，我愿意在班上或团体中呢做什么事情都投他一票。九，我觉得他是许多人中容易让别人尊敬的一个人。十，我认为他十分聪明。十一，我觉得他在我所有认识人中是非常讨人喜欢的。后两条你来，珊珊。 哎，十二，他是我很想学的那种人。十三，我觉得他非常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 最后你知道吗，这个作者特别逗的说了一句、特别提示啊，测试结果仅供参考。那你测试的半天的大家那么认真干，其实我觉得 供大家参考啊。 其实我觉得喜欢和爱它就在一个区别上区别开了。 嗯，是的， 就是尊敬嘛，就是喜欢上就 是 觉得 是 就是觉得比如说我觉得珊珊是一个我很尊敬的主持人、但是可能我只对你有好感和喜欢、但是不是爱。 对， 就是他觉得爱不是觉得尊敬嘛。 嗯 ,OK。 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收获挚友、也可以收获爱情。今天北京下雨了，或许你会在雨中收获一份美好的邂逅呢。 也或许有很多单身的朋友们在这个雨中，就因为你为路人很好的打了一把伞，你爱心的关心了他人，帮助了他人，你就会获得一份美好的爱情。 是的， 反正在这里我和珊珊都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呢会继续跟大家聊很多有趣的事情。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珊珊。 嗯，我是徐可， 明天再见喽， 拜拜。 再见了，苗小姐。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渺小姐。